信我不会喝醉。 嘿，亲爱的宝贝，饭吃饱了没？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年轻人自己的情感世界。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主持人的风采的话，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嗯， 当然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看话筒背后的我们长什么样子啦。 嗯，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兆赫和 AM927 千赫来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依然是我们的虎友国民笑话。 没错。 哎，今天这几天我们的这个笑话一来啊，就我是非常的开心啊，颜值非常的闪亮，非常的高。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国民校花呢，除了说颜值高，我们是一眼就能看得到的，还有就是身上满满的技能，引得我和樊雪非常的羡慕。对，今天想拜师，真的，今天我们先给大家展示几幅作品，好不好？我们再来让张琴打招呼。来，你看，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手上拿的，是他的这个一个，这叫什么？叫速写是不是？ 对，叫速写。 嗯，展示基本功的一些作品，你看看，非常非常的精致啊，包括人的面部表情、眉毛，包括睫毛啊，神态都非常的神似，而且非常的生动。 没有完成，没有 对 全部完成的。 对，这只是一个小练手而已。 对， 嗯，那这么厉害的人物到底是谁呢？长什么样子呢？颜值又如何高呢？咱们接下来还是邀请咱们今天的嘉宾张琴给大家打个招呼。张琴你好。 嗯，大家好，我叫张琴。嗯，我是一名学画画的女生。 嗯， 然后我学了14年画画，就是到今年为止的话是14年了，从6岁开始学画画。 哇塞，14年， 对， 生命的1/3， 对， 都交给了画画。 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一开始学画画，初中是爸妈强迫你去学，还是说自己想要学、感兴趣？ 6岁应该是小学1年级。 对对，从小学是我自己喜欢画画， 从小自己喜欢画画。 这很难得，我觉得一开始小朋友的时候，包括我们学习乐器啊、学习画画、学习一些技能的时候，总是强迫着去学。可是呢，这个确实是跟画有缘分啊，看来是。嗯， 因为我父亲他是特别会画那种动物。嗯，他就画什么斑马呀、老虎啊、狮子之类的。 那爸爸是专业的画师吗？ 嗯，不是，他是工程师。 工程师，哦，怪不得，画得很精致， 就是， 画得很精准， 家庭那种氛围， 对 自己有影响。但是我觉着张琴同学就是气质特别的好，就是像 我觉得他有民国风，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 对，有点像男生那种气质， 男生那种气质的， 很文艺， 清新脱俗。 就我觉得 就是气质好的女生，就比如我们这种气质好的女生吧， 算上你吧， 一般都是有那种舞蹈功底的。我觉得她应该是有，因为我觉得她身形特别好，就是在那儿一坐，你看我跟张琴，我们俩坐着就特别的端正。我们童哥什么姿势我都见过，反正、 我今天没跟你这样坐，没来个北京摊、不错了、 张琴有没有学过舞蹈？ 嗯，我学过，哇， 学过舞蹈， 嗯， 我学过，五年的民族舞和三年的拉丁。 你这个坚持，我觉得耐力哈，就是毅力这方面，张琴确实很棒。 对，我本来一直以我学了五年的舞蹈为傲的，然后这么一算，比你差个三年、而且我还中途早就断过了或怎么的，真是难得。 我现在首先要说一下，我们花椒平台上各位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我们的张琴了。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余德水这位朋友说：“晚上好，朋友们啊，你也晚上好。”当然，今天要特殊点名表扬的是我们的金刚战神马明，我们这位老朋友说今天是他的生日，依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生日快乐！我们先简单给他唱两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免费点歌，满意吗？祝你今天许的愿都实现啊！好， 来， 不啊，很真诚啊！我觉得今天让张琴再给他说句生日快乐，估计他今天就很圆满了。 祝你生日快乐。 好，也多多支持我们张琴啊。 这么张琴声音好甜啊。 好甜。我们都是真诚的祝福、好不好？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薄荷点秋香、也可以随时的把您的愿望，把一些想法发布在我们的这个酒吧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在花椒上的直播，大家发的这些留言呢，我们都能看到，尽量去满足大家，好不好？好，刚才张琴说了，学画画学了14年、学了舞蹈也学了有5-6年。那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你自己觉得学画画有画画技能的女生有哪些优势，有哪些优点，跟我们今天说一下。 有哪些优势？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现在的专业是服装设计嘛。我觉得学画画的女生可能都比较会，对于打扮这件事情都有个人比较独到的见解。 没错，有品味。 还有呢，就是可能比较安静。我觉得会，我是比较喜欢比较恬静一点的那种性格的女生。 可以感觉得出来，她是那种比较温婉的。 那你一开始学画画的时候，你说经常在画室一待，可能几个小时，或者说一整天，一开始能坐得住吗？ 听听音乐就坐住了嘛。而且别人周围的环境也都是大家都在各自画画，你也不太好意思去打扰大家。 对于我这种不存在的， 就是一定会炸了的。 不存在的，我一定会焦躁。 白雪莹说：“大家嗨起来好吗？” 我估计会在教室里给大家放 DJ， 让大家跟着 我 跳。 结果我们画画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画室其实真的放音乐也都是，其实不是那种很优美的那种钢琴曲，也都是摇滚乐。 为什么？ 真的， 因为我们画画就是。比如说你长时间画画，人的注意力它不会太久嘛。如果你放那种音乐，你可能就要 睡着了。 对，睡着了。 那你们画画不会说画的本来就画风是这样的，本来也摇滚乐， 一激动， 咱们俩脑洞太大， 咱俩这动作就像容嬷嬷那种炸 一炸，一看就是外行啊。今天外行这个身份显得一清二楚的。那除了说刚才说坐得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审美比较好。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优势？今天一并给我们说过，因为今天博。也是个交友节目，我们把会画画的女生的优点一并都说起来。 还有的比较好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节日的时候不用你去买生日贺卡，你就自己画一个。 哇塞， 省钱， 大笔钱， 这个很绝呀、 而且还很有新意， 独一无二，全世界仅此一份。 对 我觉得我各位会画画的朋友们，我也有服装设计的各位朋友们啊，这个生日的礼物大家是不是要好好设计一下。那你平时会给你的好朋友们就是画一些画吗？送他们一些比较精致的一些设计吗？ 会， 就是你一般会，就是你的灵感会怎么出来呢？会怎么想呢？ 其实画画这个灵感这个东西，就讲的还挺虚的。其实，对，我们都是老师硬逼的。对，如果自己是平时画的话，比如说你看了一本书，看了一个电影，然后你特别喜欢某种其中的某一个角色，你就可能就去画它。 不错。 那他应该是一个挺心细的人，我觉得会画画的人应该都是那种 就是你不觉得就是咱们这些从事艺术类职业的人心思都比较细腻，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个就是变化什么之类的。 你就皱起了眉头，发现全世界什么变化我根本看不懂。 我好像不太是这类人。 而且我就是刚才我们张琴没说，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特别有意思，这一点他说会画画的女生以后就是这个室内的装潢房屋设计费就可以省了， 又省了一笔钱， 而且设计的又好看又独一无二。你说哎呀太好了，简直哈。会画画之后呢，你看这个技能包括生活方面的，包括个人魅力品味各方面都有提升，甚至能帮助自己的小伙伴一起提升品味，是不是？ 好像说来说去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省钱。就比如说我们张琴学的这个服装设计嘛，就可以自己给自己动手设计衣服做衣服。大家可以看我手上的这本 好好展示一下， 就是他专门做的这个服装设计的， 这是基本款哈 吗？这是 对这个 你们看第一页，这是礼服，很精美，这可不是基本款，不是一般人都能穿得了的， 是不是？ 然后后面就比如说有衬衫，还有西装之类的，我觉得特别的精美，而且可以看出他特别的用心， 厚厚一沓 全是，对，把它这样裱起来。 对，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张琴是他其实是画画是他的一个基本功，他其实现在主要的这个身份是一个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 对， 那你现在就是这个服装设计类的有什么作品比较骄傲的给我们今天展示一下好吗？ 好，那我就给大家要看一下， 睁大眼睛好好看啊。我是很惊艳这个作品，觉得 这个是我就是大一进就是进学校的时候第一幅作品。 哇， 大一的第一幅作品。 对， 你现在是大几？ 现在大二。 现在大二啊。哦，一年你就是站在一年后去看，你觉得这部作品今天依然满意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可以改进的地方？ 就是以前可能是比较幻想，就是不太现实，不太想说把它能做出来什么效果。但是我挺喜欢这种，我觉得做一个画画的人，然后做一个设计师，他必须得是就是具备这种想象力的，所以我还是很喜欢。 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些作品吧， 说一下他的灵感和他设计理念。 他这 我这个词用的专业吗？ 非常专业。然后他这个是作品名字叫《挣脱》，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里面有很多就是绑带的一些部分。 哎， 就是当时我也是遇到了一些小困难吧，然后心情不太开心，我总觉得好像就是很多东西不太顺利，所以我就想挣脱这种状态。对，我就用了一个意象，就是用这个绑带去代表我这种当时的一个生活状态吧。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细节，你看他的脚踝部还有他头部啊，都是有那种 对满满的全是细节。哎，我想问你当时的灵感哈，就是你看我还想插一句，你看人心情不好都能成为灵感，咱们心情不好就只会吃 难过，哭一哭，闹一闹，吃点东西。 哎，你当时灵感来的时候大概是多长时间？画这幅画就这些一系列的作品又花了多长时间呢？ 这个当时是我熬了一个通宵画出来的。 哇，这真的是 灵感来了之后挡都挡不住，必须要赶紧就得落实，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金刚战神马明说，我们的张琴喜欢什么样的男生的类型呢？这个话题突然的有点突兀，但是呢，为了解答我们今天的嘉宾场的一个主角啊，我们今天是生日哈，过生日，喜欢什么样的男生类型呢？ 我比较，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看书啊，然后平时也就是生活比较乏味单调的，所以我可能会喜欢就是能够跟我一起静下来看看书的那种男生吧。 哎，稍微安静一点， 也喜欢安静一点的， 踏实一点的可能会更喜欢。那你到底是不是他等的这个人呢？ 那两个人约会地点会不会 图书馆？ 像图书馆、 咖啡厅 电影院？ 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 是挺好的，但是时不时得来点刺激的吧。 你就直接说，那我们约会的地点只能定在蹦迪的地方。 不，比如说，出去旅个行啊。 啊，旅行。 对对对， 旅行可能我们张琴也会选择像泸沽湖这种啊，静静的坐在那边的一个茶楼，然后一边看着这个湖，然后一直在画画这种啊，也挺美好的哈。就是这是我们刚才说张琴说的这个介绍了他的喜欢的男生类型。如果大家喜欢张琴的话，那么在节目最后呢，张琴也会公布他的忽悠的 ID。以及他联系方式，大家好好期待一下好不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让张琴稍微的活动一下了，因为我们张琴刚才说了，我们说身材很好，气质很好，而且长得很漂亮。那这个张琴其实平时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平面模特，对不对？ 没错 啊，这个平时这个拍一些造型啊，拍一些照片啊，也是美美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请张琴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今天的这个表演区也是为你闪亮。我们接下来请张琴给我们教几个比较你比较喜欢的觉得比较好看的 你的造型好不好？ 对， 嗯，好。 好，现在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樊雪同学，那既然说这个， 我觉得危机感 有危机感，所以更要敢于尝试。我今天先让张琴来几个我们的 pose， 然后接下来就孔樊雪同学就加入，好不好？ 我就知道童哥不给我好活干， 你这是好的机会，展示你新增加你的魅力嘛，对不对？好，接下来的时间，张琴。 可以， 第一个动作， 好的，樊雪，现在该你加入了啊。 害怕， 有点紧张，是不是？ 对， 他现在脸都红了，这是非常真实的突发事件啊！哎，我要给你们俩增加一个难度，好不好？来，你们俩现在要扮演一对就是相识七年的好闺蜜，来，来，你们俩如何摆 pose？ 我看一下，场景就是走在海边，闺蜜定点 pose 啊！樊雪演的像个妈，好，接下来。我们演的是后宫里面的就互相看不惯的嫔妃造型，古装的，看看有什么样的表情。不行，樊雪，你这个造型挺招恨的，但是张琴这个表情就是依然觉得很纯洁、很纯情啊，很美丽。那接下来再来一个造型，一个造型的就是樊雪可能要就回顾一下自己的真实身份了，演一下母女情深。你们俩这是泰坦尼克号吧？你俩这是？ 母女吗？ 好的，还是不错的。好，再次欢迎二位美女啊！其实好，来张琴回到我们的这个采访区啊。刚刚两位，这是非常 的故意的吧？这是故意的吧？ 我先说一下，我觉得大家，哎呦，现在我们的金刚战神马明一直在刷屏说，我不喜欢看书，看书可能会有点头疼啊，说这个可能说有点这个不太适合这一类安静的美男子哈，还说刚才说两个人的拍照非常的美丽啊，谢谢你。然后刚刚我觉得在单人拍的时候，那是真的是美的享受， 没错， 确实是校园女神的感觉， 对， 对不对？国民校花。但是这个樊雪一句呢，我脑海中就蹦出几个字儿，我后悔了， 我应该让他去。我来了之后就是时尚， 你这就是 时尚的代名词， 你这就是砸场子，提高了平均年龄。啊、哎，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哈。就刚刚的几组造型， 我跟一个怪阿姨一样站在她身边。 对呀、啊，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有自知之明其实是挺棒的哈。来，那这是刚才我们展示了一下就平面模特的几个造型，其实我相信就是换了一个音乐的风格，可能我们的张琴展示的风格又是不一样的一种风格，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展示张琴的另外一面，你说这个小姐姐有多厉害哈？有多个不同的面都可以展示。我觉得接下来这一面我们要好好的聊一聊，就是我们张琴既然作为胡友的国民校花的优秀的选手，那其实我觉得参加比赛一路以来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也是就是收获了很多的东西。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吧，收获了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我觉得收获了就是之前都我比较宅在校园中嘛，然后这次出去呢，就看到了很多跟我一样就是爱好绘画或者爱好展示自己的一些女生，我跟她们相识之后就发现就是交了更多的朋友吧，然后也知道分享了一些别人的经历，然后挺充实的，我觉得能够充实自己的一些平时可能遇不到的一些事情。 哎，你看他是介绍的话，你看也是淡淡的介绍，就说我通过比赛一路收获了很多的朋友，也收获了很多的阅历啊，收获了很多的就是知识什么之类的。所以说在张琴一边在说话，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上，我们的绿绿鱼啊之驴啊反过来了这个说法哈，送了很多颗气球送给我们的张琴，看来也是非常喜欢张琴哈。 谢谢。 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估计也是有3万多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我们的张琴。所以说今天啊，张琴是随便一个话题啊，哪怕说不说话可能都能吸粉。 美呀。 对呀，就这么明显，就 这 么霸气， 最大的技能啊。 是，所以说大家如果喜欢张琴的话，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FM98.2 播后点秋香，因为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张琴会公布他的会友 ID 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大家一定要慢慢期待，一定要等到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啊也是就是有一点点小聪明，为了大家能够一直看，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联系方式公布在最后啊，请大家一直来期待哈。刚刚说了这是收获的东西，那你觉得国民校花 花这一路，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 嗯，最大的困难可能就在于，因为我是学画画的嘛，我的才艺可能不太方便展示，所以可能其他小伙伴就上去然后就跳舞啊，还有什么配音之类的，我可能就是可能就不太方便展示嘛，就比较单调一点看起来。 哎，你在比赛的时候都展示了哪些才艺呢？拍照吗？拍照造型？ 唱歌？ 唱歌？ 唱歌？ 哎。你说你不提我都忘了这茬了，但是你一提的话，你说哎，我能放过吗？那肯定不能放过了。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没错，自己挖坑给自己跳的嘛，这姑娘实诚。 我们俩其实也有一个就是外号，我们俩本身就是挖坑小天使。 没错， 然后呢今天你正好撞见我们俩，而且你本来就给自己挖了个坑，那就干脆跳下去吧。你唱什么歌？ 你今天唱那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哎，很欢快的一首歌曲。 对对， 哎，是刚才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另外一副面孔。好，张杰 有一点狠劲儿的那个，就像是童哥刚才说后宫的那个劲儿，别找我麻烦。 好， 眼神， 我们俩可以随时加入合唱。来，张琴开始吧。 那个伴奏， 伴奏我们清唱吧，好不好？ 好，行，那我能看一下我的那个歌词吗？ 好嘞，那咱们俩这负责挖坑的两个人，今天是不是也要跟着稍微的配合一下？ 那我们可以一起唱啊。 好啊，那这个任务就交给樊雪啦，我就负责这个打节奏，好不好？给你俩鼓掌，给你俩打call。 这是童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好，张琴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可以。 好，三二一，开始。 是故意的吗？是我的嘴碎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哦，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哇， 谢谢 张琴，真的是他是一个小骗子。 好媚呀、 刚才他说、 这个、 他在这个我们刚才在聊天的过程，他说哎呀主持人我今天不能唱，我唱的歌真的不太好听， 我唱歌不好听， 不要让我献丑。结果还吸粉了，因为我们的金刚战神马明说就是这些赞啊，这个玫瑰花啊、OK 啊，耳朵说好听，一直在赞美你。 谢谢 哦，唱的是很 好 听。好 讨厌这种人，就是像那种考试之前问他啊，要你学习这么好，你平时都看见什么？没复习 啊，我不会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考这么高分的。 西西拿了个100分，不好意思，可能是这样。今天展示了这个摆 pose， 展示了这个画画。还展示了这个唱歌。哎，你说你还有什么是你不行的吧？ 你还会跳舞，我们下次再来跳舞。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非常期待说那个我们张琴能够给大家送来更多的惊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张琴。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呢，今天你看这么喜欢张琴，一直在为你打 call， 你是不是给我们送点小福利？今天是不是给我们送一幅作品，给我们现场画一幅，好不好？ 好，行， 画一幅，然后我们也是留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如果大家喜欢张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酒吧魔力工厂的后台索要这幅画品，可能我们最后可能会送给您，好不好？来，张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聊着天，然后你就给我们送一幅作品，好不好？现在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绿鲤鱼啊吃鱼这位朋友说，我家可乐都醒了。这是一只狗狗吗？ 应该是。 可能 唱，我们把它给唱醒了。 好听的哈，狗狗是摇着尾巴说：“哎，这小姐姐唱的真好听。” 还真是，就像张琴，她又会唱歌，会跳舞，然后会画画，还会摆 pose， 还当平面模特。 对， 那应该很受男孩喜欢。 对、 那童哥，这我们女生眼光啊，其实看到就是这么有才华的女孩，其实是眼红的。 你很嫉妒。 哎，这倒没有。 作为男生来说，就是两个字：欣赏，欣赏。 哎呀，那童哥就是平时就比如说女孩有什么样的技能会你觉得就更招男孩喜欢，会加分的那种？ 对，樊雪你可以不用打听了，我想说的这些技能你都没有。老死你 了。那我替别人知道一下行吗？ 好好好，我觉得其实刚才 提到的爱读书啊、我觉得其实平时爱唱唱歌，其实这些技能都是加分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挺加分的。就是我觉得其实不只说是我多才多艺能够平时展现一下，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就是说能够活跃一下气氛，然后两个人之间能有更多的互动话题，或者说当另一方不太开心的时候，我可以画个画或唱个歌来哄一哄对方， 调个乐子。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 举动。但是我觉得就是女孩啊、如果说就像张琴一样会唱歌会跳舞有很多技能的话， 满分呢， 是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有气质。 对啊， 这个漂亮女孩还真挺多的。但是有气质的女孩真的是需要才艺和需要知识去累积， 对， 去堆砌的， 组成一个有趣的灵魂。所以说内外兼修，表里如一。今天我们的评价不能再高了，再高的话就有点冲出直播间要飞上天的感觉了。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暂时把这个赞美啊，我们期待张琴以后有机会再来到我们博客点秋香的舞台上、 下次一定要让他跳舞， 对，一定要跳舞啊！下回咱们把伴奏也准备全，虽然刚才这首歌没有加伴奏，他依然唱得很好听， 没错。 刚才我们的金刚战人马明说，能送给我行吗？我喜欢女汉子，你女汉子的话，那就可能只能是樊雪了， 来错地儿了，我们张琴不是。 我们张琴现在正在认真的画，其实我觉得大家，导播老师可以对。对，刚才给张琴切一个镜头，有人说在工作中的男生最性感最好看，那么在画画过程中呢，可能张琴也是最美丽的一面， 没错。 这小姐姐真是长睫毛，然后那个国民风的一副长相，然后现在在给我们画。张琴可以不用太复杂， 对， 画一个简笔的。 对，因为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的时间19:56啊，我们也确实今天非常开心能跟张琴聊了那么多的话题，而且今天也确实展示了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多方位全能的一个张琴， 知道了很多不一样的张琴。 是，好，我们的作品啊可以展示了。 我画了一个小女孩。 哇。大家可以算算，大概在两三分钟的时间之内，画了一个很 Q 版的啊 ，Q 版的一个小妹子啊，哇，炸毛啊！ 可爱的， 我很喜欢那种头发蓬蓬的那种小女生， 是可爱的。 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留给你。你的狐友 ID 还有你的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的狐友 ID 是一杠，然后金一，那个杠就是中间那个一小杠。然后我的微博也叫金一。 金一是金色的金，衣服的衣吗？ 不是，就是一斤两斤的金，然后一二三四的一。 哦，好的。如果大家喜欢张琴的话，一定要跟她取得联系，因为我们这个小姐姐实在是太优秀了。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大家的这个小礼物，我们的绿驴爱吃驴的气球，还有我们金刚战士马明一直在夸赞我们的嘉宾，看来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那也期待以后张琴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满油花翻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各位。对，明天张琴还会再来，所以值得期待。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再见，拜拜。